微笑都给了我的春天，要我记住你的脸。当我的寂寞停靠在你的双手，花季是希望的容颜。我把热情飞扬在你的身边，遵守三月的诺言。当你的青春开满夏日的玫瑰，我愿是你的灿烂。我轻袭峰回去告诉你，我的梦将为你不断流浪。我让温柔的小雨陪着我，数着红叶将你思念。你用冰雪捂着我的泪，不压生命为了寒冷伤悲。我在冬季的夜里生堆火，等待远方你的追寻。 等待远方你的追寻。